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13集，间接的吻三。我爹娘和大哥都被陛下召进宫中了，苏少爷可知是为何？沈妙直接开口问苏明峰。苏明峰有些莫名其妙，沈家的事情一大早就传遍了整个定京城，官家同僚更是人人自危，毕竟在朝为官嘛，一旦有一丁点风吹草动，那都可能会是了不得的大事。可是沈家出事和他苏家有什么关系？ 我不知道。 苏明峰答道，他确实不知道沈信被召进宫的名义是什么，大家都猜测到了，必然是文惠帝想要整治沈家，可是谁都不晓得到底是什么罪名啊。我爹在西北灭西戎收回城池的时候，陛下下令屠城，我爹并未遵守，所以想来陛下会以欺君罔上违抗军令惩治我爹。苏明峰吓了一跳，倒不是因为沈妙说的罪名，而是沈妙如此轻易的就将此事告知于他。这件事放在任何一个人手中都能算是一个把柄，眼下遮掩还来不及，沈妙居然这么直白地告诉他，饶是苏明峰自幼聪慧，也不晓得如何接话，只得干笑两声敷衍道， 那可怎么办才好？ 所以我想请苏世子帮忙。沈妙直截了当地说道。苏明峰再一次被镇住了，他思来想去都想不出原先和沈妙究竟有什么交情，或者是沈家和苏家有什么交情值得苏家现在能够伸出援手。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，苏明峰偷偷地往屏风处扫了一眼。 沈姑娘说笑。 他飞快地收回目光看着沈妙，笑得温文有礼。 只是在下究竟能帮得上什么忙？沈姑娘大约是高看了在下，而且恕在下说句无理的话，此事错综复杂，胡乱帮忙只怕弄不好会引火烧身，我实在找不出理由要背负危险而做好心之人。 苏明峰这一番话说得也巧，客客气气的，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沈妙的要求。苏明峰自己也看清楚了，面前的沈妙分明就是一个直来直往的性子，他也干脆就放弃了往日迂回婉转的那一套，直接了当地表明了不行。闻言沈妙却是轻轻笑了，他笑的时候一双眼睛澄澈得很，似乎还有几分天真，然而不过转瞬笑意就冷了下来。他道，苏世子，虽然你如今不曾入世，可是令尊似乎还在掌管军马。苏明峰微微皱眉道， 不错。 令尊可有与世子说过军马处似乎出了点问题？这一下苏明峰的眉头皱得更紧了，他紧紧盯着沈妙问道， 沈姑娘此话怎讲？ 我听闻军马处近来出了些小问题，好几匹军马都生病，药食无灵。苏明峰腾的一下捏紧茶杯，沈妙此话不假，苏玉这些日子正为此事忙得焦头烂额，这事儿除了军马处的几个下属和苏玉偷偷对他说过之外，没有人知道。不过军马处的人也断不可能告诉沈妙，若是传了上去，文惠帝治罪，所有人都吃不了兜着走，反是更糟。可是沈妙是如何知道的？苏明峰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问道， 沈姑娘从哪里听来的这些不实之言？ 不实之言？沈妙叹息一声，眼睛却似乎带着微微笑意，他靠近苏明峰低声道，难道苏世子就不怕这马病最终成为马瘟吗？ 苏宁峰的瞳孔蓦地变大，马温。平南伯那般谨慎小心的性子，又和军马打了一辈子交道，不可能不怀疑到此处啊。怎么，没告诉过苏世子吗？沈妙佯装惊讶，苏明峰咬着牙不说话。苏玉没有告诉他吗？苏玉自然是告诉了他，药石无灵的马病就是马瘟的前兆，一匹军马要用许多银两才能养活，一旦马瘟爆发，军马死伤惨重，不仅是银钱的损伤，在战场上没有充足的军马，军队根本无法打仗，上头责怪下来，轻则丢掉乌纱帽，重则可是脑袋都保不住的。只是这马病来得蹊跷又刁钻，学了好多个手艺皆是毫无办法，近来只得将那些病了的马匹隔了开去，可是依旧断断续续有马匹病亡。要是到最后不可控制，真正确定成为马瘟后，只怕是一场大灾祸。 沈姑娘究竟有何见解？ 苏明峰色闪道，说话的时候却又不露声色地往屏风处看了一眼。沈妙此刻反倒是不急了起来，他捞过桌上的一个空茶盏，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送到嘴边，抿了一口。苏明峰见状，本想要说什么，想了想却又咽了下去，做洗耳恭听状。我有法子解你们的马困。苏明峰一愣， 此话当真？ 小新认识一位兽医，手艺超群，听闻曾解过一模一样的马病，将他寻来，此次军马病亡一事便可迎刃而解。苏明峰沉默不语，沈妙又端起茶盏喝了一口，淡淡道，亡羊补牢犹未晚矣。苏世子，等马兵扩大瞒也瞒不住的时候，遭殃的可不仅仅是马了。苏明峰咬了咬牙，看向沈妙。 沈姑娘今日特意送来良策，只怕还有别的话要说。 他目光闪动， 或是觉得我苏家也可有相助沈家的良策，还请到来。 爽快，沈妙称赞道。苏明峰苦笑一声，哪里是他爽快呢，分明是沈妙狡诈。之前他便说了，苏家没有义务趟这趟浑水去帮沈信，沈妙便直接给了交易的条件。不得不说，沈妙这人极会抓人软肋，拿的便是苏家最近最愁的军马一事，此时尚未扩散，连他和苏玉都是私下里说的，也不知沈妙是怎么知道的。不管怎么样，抛出了这个交易条件，他根本无法拒绝。难怪沈妙不讨好，说话又直接，根本就是有了底牌在手。交易就是交易，摊开来说，谁也占不了谁便宜。我知晓平南伯在朝中认识不少人，比起我爹娘常年在西北，平南伯的势力更广。我想请平南伯帮忙，将所有有交情的同僚集合起来，替我爹上折子。 上折子？ 苏明峰眉头一皱。 全都替沈将军说情？ 沈妙摇头说道，不，全都猜我爹不是。苏明峰愣住了，沈妙微微一笑，平南伯想来也是不愿趟这趟浑水的，所以如何劝服平南伯便交给苏世子你了。只是苏世子万万不可对平南伯说出军马一事，也勿要提起我，否则这桩交易便还是罢了。苏明峰有些不明白，他抬眼看去，面前少女还是小姑娘模样，眉目清秀温顺，笑的时候很有些天真的澄澈，然而不笑的时候眼底都是冷意，平白添了几分威严，而那种压人一头的魄力，便是苏玉都未曾给过苏明峰这样的感觉。我不能久留，麻烦苏世子决议好之后托人送信到我府上，待事成之后 我必然送上兽医的处所。沈妙站起身来，冲苏明峰微微行了一礼，才道：多谢。苏明峰连忙也站起身来，说道： 一定。 沈妙扫了一眼屏风后，才转身带着莫晴走出屋子。等沈妙离开后，苏明峰才松了口气。屏风后走出一人，不是谢景行又是谁呢？ 你都听到了，沈家这位小姐倒是比想象的更让人猜不透。 谢景行挑眉未说话，苏明峰的目光落在桌上，那是沈妙喝过的茶杯，杯沿处微微泛着如湿。 说起来，那是你喝过的。你， 谢景行毫不客气地狠踹了他一脚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